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一一剧之本的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咁当然唔少得咧，就是我哋一个好好嘅拍档，亦都系一个音乐家啦。戏剧家啦， 唔系啊，我唔系啊，好唔好啊？你唔好再呃啲听众。 好啦，欢迎阿初，黄晓初。 Hello， 大家好啊。 嗱，阿初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一个你嗰阵时喺演艺学院导演毕业嘅时候嘅毕业作啦，就系《Summer and Smoke》夏日烟云啦。咁啊，作者咧就系 Tennis William 啦。咁我记得上次你讲过咧，佢继呢一个嘅《Summer and Smoke》之后咧，佢将自己呢个剧本咧改编过成为另一个剧本嘅。嗰个系咩剧本咧？ 啊，嗰、那个剧本咧就叫The Eccentricity of the Nightingale， 中文就如果直译嘅话就系讲一个夜莺嘅一个奇怪嘅，佢有啲怪异嘅嘢啦，系啦。咁呢个夜莺系边个咧？嗱，如果大家上一集有听，你都会知道就系Elma 就系唱歌好听噶嘛，即系 唔系？我觉得呢个剧本香港系做过噶嘛，好似系嘛？ 香港系做过，即系你意思系 Eccentricity of the Nightingale 系做过嘅，系香港话剧团做过嘅。 咁佢亦做 就系请你爱我一小时，咁当年就系我就做紧 Summer and Smoke 嘅时候，香港话剧团同时就做紧，就系咁啱得咁巧嘅咋，就系做紧请你爱我一小时啦，就有一个美国嘅导演，如果我冇记错个名字，应该系 David Copland， 就喺美国过嚟就导呢个戏嘅。系啦，咁就当时都几有趣嘅，突然间传承就即系戏剧界啦，我哋戏剧界突然间传承就兴起咗呢个 Tennis Williams 嘅热潮。 系咁啊，你唔觉成日都系咁嘅咩？ 系啊， 有人做 唔知点解 一个戏，就算 Shakespeare 嗰啲戏啊，或者近期咧嗰个《伽利略传》咧，又系啱啱做完之后嚟紧又会再喺北区再做噶啦嘛。 哦， 即系两个剧团嚟，完全唔 关事。嗰个又真系咁啱得咁巧，因为北区就应该系香港戏剧工程嗰边啊嘛。 系啊，系啦，系啦， 佢哋就之前做过，佢哋 rerun 啊嘛。 哦， 咁所以就真系我唔知点解会撞戏码啦。有阵时我哋都好惊噶，我哋自己喂，仲有系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因为嗰个剧本入去睇噶嘛。咁同时有两班人睇，咁啊真系大家分薄咗个票源，你知我哋已经唔够观众噶啦，香港唔会有几多观众好似我哋咁样。哦，如果专登系有两个团众，我专登去睇下两个有咩分别，然之后讲下。咁当然某程度上我哋因为职业需要啦，我哋睇完之后我哋会讲下咁啦。但系咧就即系如果咁样撞戏码啊，其实都几难搞嘅。其实成日都有啊，成日都有。 但系即系你唔到出街做宣传嗰阵时，你都唔知道哦，原来人哋又会做，即系你已经决定咗。 但系最 惨， 我哋平时做戏，我哋又唔会话俾人知我哋做咩戏噶嘛，即系唔到真系出宣传会知噶嘛？ 点 知见到人哋出咗宣传死火啦！我哋一个月之后做同一个戏咁 样， 即系我哋遇过一两次咁样噶咯。我又试过 plan 过一两个戏想做咧，点知喺准备埋班话好啦，咁我哋而家要开始真系写 proposal， 跟住就见到张传单有人做嗰个戏，我真系试过两三次啦。 咁系会选择不如都系再可能等多两年先再 迟啲先咯。 系啊，系、啊、 已经几个戏系咁咯， 成日都系咁，好奇怪。 咁好嘅戏又多人争都正常嘅。 好啊，咁啊讲翻呢一个，请你爱一小时啦。 我哋上集就讲完Summer and Smoke 啦，咁當然， 不如我哋簡單啲講一講 Summer and Smoke 嗰個故事好唔好？簡單重温一下先。 咁我哋又好簡單咁一兩句説話就成個故仔講曬啦，係咪？一兩句説話咧就係Elma 同阿 John 兩個就自小青梅竹馬，咁Elma 就中意咗隔離屋呢個阿 John， 但係Elma 自己咧個爸爸係一個牧師嚟㗎，阿 John 個爸爸咧就係一個醫生嚟嘅。但係因為呢個阿 John 咧好反叛，佢大個咗之後就係花花公子咁啦， 周圍追女仔。 亦都因為佢一個花花公子咧，呢個Elma咧就亦都因為中意佢嘛。咁就有產生咗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 Elma 一路都覺得阿 John 應該要乖好多啦。第二 Elma 自己係中意佢啦。第三就係佢中意佢嘅同時，因為佢自己個背景，阿 John 而家個狀況，佢亦都冇可能同佢喺埋一齊。就算佢幾中意佢都唔可以俾人知。但係佢兩個又真係中意大家喎。咁去到有一個位就係阿 John 發現自己做錯咗啦，佢有啲改變啦，開始覺得自己轉乖啲嘅時候。但係Elma 咧就一路都覺得，哎呀，我再係咁嘅話，我冇可能會同阿 John 喺埋一齊。佢到最後把心一橫就係，我可唔可以即係？講得 庸俗啲，就係佢獻身啊，走埋同佢講，我其實 ready 㗎，你可唔可以同我喺埋一齊？但係喺嗰個時候，其實咧就阿 John 已經同另外一個女仔定過婚，到最後啊 Emma 同阿 John 就唔可以喺埋一齊，而 Emma 到最後一場就喺個噴水池旁邊喺個火車站附近，就係搭上咗一個嚟公幹嘅商人，跟住就去咗時鐘酒店啊嘛。咁呢個就係成個古仔個脈絡，而嗰個大嘅古仔就係講緊呢一個 Emma 佢係一個牧師嘅女，阿 John 係一個醫生嘅仔，佢哋兩個到最後因為各種原因唔可以喺埋一齊，而呢樣嘢係一脈相承喺翻呢個請你愛我一小時入邊咧係存在嘅。即係我最主要點解會提呢個故仔，其實係最有趣一個地方。我哋個節目入邊都講過，就係話 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not writing, is rewriting。 Sure, 而最、 sure. Yeah, of course 。但係咧， 最 The art of writing is not writing、okay.。 你英文好咗。OK。但 anyway， 總之就係我哋一路講呢樣嘢咧，咁到我哋上次已經提咗有一個劇本已經係一個名作，係人哋都做過嘅《Summer and Smoke》。竟然係個編劇自己喺幾年之後。佢自己重寫咗呢個故仔，就係變咗做另外一個劇本，就直情個名都唔同嘅。雖然嗰啲主要嘅人物、主要嘅故事都係一樣，但係啲情節上有改動，同埋啲人嘅行為行動有改動嘅。係咁呢一個就係好明顯係個編劇自己對嗰個劇本佢都有一啲唔好話不滿啦，或者起碼佢突然間啊，佢經歷咗一段時間之後，佢有一啲睇法唔同咗。 佢覺得有 rewriting 嘅空間啦。 係啦，咁佢又寫咗另外一個劇本，而係你擺埋一齊，除咗嗰啲名一樣同埋个基本嘅脉络一样之外，嗰啲章节啊、场口啊、发生嘅事件啊，都已经系完全唔同噶啦。咁呢个我哋好清楚见到一个编剧喺佢翻写或者系重写、改编，唔系改编啦，呢个系改啦，或者系都系改编嘅。其实，因为直情系变咗另外一个戏嚟嘛。咁我哋都见到人哋做咗啲咩。而到最后咧，虽然我自己某程度上我系中意《Summer and Smoke》多少少我自己。咁但系好多嘅戏剧评论家或者系一啲嘅戏剧理论嘅书啊，都会觉得《请你爱我一小时》咧呢一个剧本咧系戏剧上佢系纯粹啲嘅。个剧力系强一啲嘅， 纯粹啲即系咩意思呢？ 嗱，我呢度所讲嘅纯粹啲咧，其实系大家如果听翻我哋真系最开头嗰一两集讲古希腊悲剧嗰啲咧， 戏剧的源头嗰啲， 系啦，系真系去到嗰啲咧。咁嗰个所谓嘅纯粹系咩咧？戏剧其实本身系好简单嘅冲突同埋动作。咁而嗰啲特别系古希腊悲剧咧，佢哋每一个戏一开始嘅时候咧，都有一样嘢咧系肯定嘅，就系嗰啲人嘅命运。差唔多所有古希腊悲剧都有一个咁嘅前设嘅，就系嗰啲人咧，佢嘅命运都已经系被注定咗噶啦。所以点解会咁多先知啊？嗰啲走出嚟就话啊，你会点点点点，咁佢系跟住嗰个命运，佢系逃离唔到呢个命运嘅，佢系一定会行嗰条咁嘅路嘅。所以佢哋做嘢咧系好单纯，系好直接，系好直线嘅。咁呢个就系嗰个所谓嘅纯粹。而喺呢个《Summer and Smoke》入边咧，同呢一个《Eccentricity of the Nightingale》咧，呢两个戏你如果摆埋一齐去对比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呢个新版啲呢、這个叫《请你爱我一小时》咧，个人物嘅行为，特别系 Elma 佢嘅行为咧，系直接啲、线性啲。我嘅讲法就系冇咁刁桥扭拧啊，即系佢会冇咁多嗰啲匿埋喺房咯，哎呀，我唔知点算啊，点好咧？我点样处理我爸爸？我出去定唔出去好咧？就冇咁刁桥扭拧噶，佢要去就去，要做就做，相对地咧系嗰个戏剧动作系会直接啲嘅。 咁呢个系个角色嘅性格都改变埋噶咯。 我唔够胆咁样讲，因为始终我今日我唔想花太多章节去讲呢一个《请你爱我一小时》，我都系想即系最主要系讲翻《心人松》，我唔想令到大家太过混乱啦。但系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系睇下人哋点样由一个已经系完整咗嘅剧本，到佢觉得系你话佢觉得有啲嘢佢改变咗，或者佢直情系觉得《心人松》有问题啊，点都好啦，你点讲都好啦。到最后佢真系改咗另外一个剧本出嚟，咁你两个对比一下，你就睇下即系究竟Tennessee Williams 佢喺呢两个剧本入边有啲乜嘢系做咗功夫，令到佢系唔同咗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 study 嚟嘅。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啦。咁我哋就啱啱就大概都讲翻《Summer and Smoke》嘅剧情啦。而今次呢一个嘅《请你爱我一小时》，我哋姑且当系两个故事，即系其实真系一样嘅，即 系有个基本个 setup 系一样， 或者背景啊各样嘢都系一样嘅。 咁嗰个大约嗰个起承转合 ，Winky 你系点睇咧？ 哦，起承转合咧，我觉得最好咧都系交翻俾你讲咧，会比较清晰啲嘅。 哇、啊，你好似识啲嘢咁，突然间 最叻呢招啊！ 咁我谂个古仔其实系就真系讲阿 Elma 同阿 John 佢嘅关系啫，呢个就最简单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哋喺中间睇到嘅枝节啊，或者睇到其他嘅事件，点样去阻碍佢哋，或者系令到佢哋可以喺埋一齐咧？ 唔系，咁我想问个起系佢哋关系，即系大家都会期待佢哋嘅关系究竟会唔会开花结果？ 嗱，呢个个起啊，唔系嗱，第一咧，你记住起承转合咧，特别系起同转咧，系喺我嘅定义入边，一定系一点嚟嘅。 嗯， 我喺某一两集嘅节目一定提到， 认同啊， 起同埋转一定系一点嚟嘅，好清晰地一个定点嘅， 嗯， 即系冇理由褪前褪后嘅。 嗯， 咁呢、這个剧本你觉得个起系咩咧？ 个起啊，系佢哋两个细个嘅时候。即系佢哋两好细个嘅事冇啊，但系佢哋冇讨论嗰啲乜嘢，即系见到佢哋嘅关系嘅啫，都系。 系。 即系我哋见到嘅关系，可能有啲已经系，咦？佢哋系咪中意大家啊？跟住我哋可能会期待佢哋长大系咪会拍拖结婚？佢哋嘅将来。 嗱，呢个几有趣嘅，因为喺原剧本入边咧，小朋友嗰段咧系叫做 prologue 嘅，即系叫做一个序。 系啊。 而且好多剧团好多人咧，因为要揾啲小朋友嚟做呢一场咧，好麻烦咧，系 cut 咗佢嘅。 系。 咁即係话先溫呢就第一场嚟嘅。 嗯。 咁如果我哋由小朋友嗰度开始讲呢呢、這个位呢就如果个起係真係去到嗰度呢唔係唔得都得嘅。但係呢我就会即係有另外一个睇法囉。我会由先溫嗰度开始。 但咁我想问啦，我諗編劇唔会寫一个戏出嚟係可以随便 cut 得㗎嘛。 当然啦，观众去睇嘅时候知道佢哋两个細細个仲係同学仔嘅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咁嘅关系嘅话。 啊、 到佢哋重逢嘅时候，我哋会容易啲理解佢哋两个关系系咩啦。 系啊， 但系调翻转头，我亦都想讲一个实质嘅例子，即系唔系实质嘅例子，应该话，如果我哋真系唔做个罪啦，咁我哋会见到咩先？同埋究竟我哋作为观众或者系我哋作为导演、编剧、演员，究竟我哋剔边样嘢系个起啊，令到我哋有得做落去啊？ 嗱、哦 okay ， 我想讲翻嗰个事件，究竟第一场嗰个事件系咩？事件系阿 Elma 喺台上面。就是獻唱，然之後佢翻落嚟就遇到阿 John，但係阿 John 咧，阿 John 咧就係喺阿 Elma 落嚟之前咧就遇到佢爸爸，佢爸爸叫佢做咩啊？就係將啲行李由嗰個賓館嗰度搬翻去屋企。點解會有行李嘅咧？係因為佢喺外地翻嚟啊嘛。嗱，呢一個就已經係最大嘅提示，就係究竟嗰個戲個起係乜嘢？就係阿 Elma 同阿 John 其實當然係兩小無猜、青梅竹馬，細細個就識啦。但係其實阿 John 因為讀醫咧，係離開咗好一段日子嘅。阿 John 都係翻嚟冇耐。而係佢喺城入面真係開始有啲朋友啦，但係佢就冇翻到屋企，因為佢爸爸就唔鍾意佢咁樣周圍去玩啦，咁就唔俾佢翻屋企。咁但係呢一場就係叫佢翻屋企，叫佢翻屋企呢就衍生咗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阿 John 會住正喺 Elma 隔離屋啦，因為呢個佢哋個 set up 嚟㗎嘛，係咪？第二就係阿 Elma 雖然知道阿 John 翻咗嚟，但係一路都冇同佢有任何嘅溝通，佢哋第一次見面㗎嘛，所以嗰一場戲。Elma 落到嚟好驚，啱啱唱完歌，然之后乜跟住阿 John 拍手，佢哋两个第一次见面，佢见返阿 John。呢一个可以话係成个戏最重要嘅起嚟㗎。当然我哋都可以定义为係话阿 John 返咗嚟醒入面啊 ,Elma 一路都知道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系㗎、因为你諗下当阿 Winky 你饰演 Elma 呢个角色，咁嗰个角色本身係有少少精神紧张嘅，有呢啲咁样嘅 panic attack 嘅、即係佢会突然间好紧张好嘅，呢个系个角色嘅设定嚟㗎、但係而家讲緊嘅就係佢唱歌，佢上台，佢知道阿 John 喺城入面，佢喺个台上面唱歌，佢点解会惊得咁紧要，佢嗰个惊可能就因为会唔会阿 John 就喺观众席咧，喺个演员去定义佢点样去处理呢一场嘅时候咧，就好有趣咯。即系如果嗰个演员净系定义话，唉，我每次唱歌我都好惊噶，今次唔系咩咁特别，只不过我都系惊啊嘛。佢真系去唱，唉，我好惊啊，真系翻落嚟，然之后再见到阿 John， 跟住见到阿 John， 佢就真系好紧张啦，因为嗰个真系成 嘅。如果咁样设定都 咁样设定都冇问题，但系喺我哋嘅角度，你要记住就系我哋作为即系戏剧工作者啦，不论你系演员好、导演又好、编剧又好，我攞住 而家有个剧本，我点解不停都讲起承转合，系因为我将嗰个戏定嗰个位定得啱嘅话咧，嗰个演员做嗰个戏系会完全唔同咗，同埋个戏系会相对地可能系好做咗或者难做咗噶。 系， 如果你同我讲话呢一场戏个起系阿 John 拍手嘅话，咁 Elma 咧一上场咧就带少咗嘢噶。 嗯， 但系如果 Elma 喺上台唱歌嘅时候，因为佢知道阿 John 其实一路都喺城入边，佢一路都好紧张，而阿 Elma 一落台嗰个紧张系已经带住。死啦！我唔知道阿 John 会唔会喺附近，佢系咪见到我噶？我唔知道，我个心仲好乱。跟住佢一坐低，就后边突然间有人拍手，就一个型男坐喺度，白色西装拍手，然之后佢啱啱坐低就好似有人烧炮仗咁啊，吓到佢弹起身，仲要见到自己中意嗰个人，你谂下嗰个喜会有几唔同？ 系， 所以你去定呢一个喜嘅时候。即系不论你系演员、编剧、导演点都好，嗱，因为我哋就死无对证噶，编剧写低咗呢个剧本，我哋冇人知道实际嗰个起系乜嘅。但系我哋攞住个剧本分析嘅时候，我哋系个导演，我哋系个演员。虽然个编剧死咗，我哋去定呢个起咧，就可以翻天覆地噶啦。 嗯， 我即系得罪啲讲句，业余嘅剧团或者业余嘅唔系受过专业训练嘅，佢哋唔知点算嘅时候，攞住个剧本咧，佢睇就梗系，哦，唱完歌好紧张，个剧本系咁写啊嘛。 佢因为唱歌而好紧张， 唱歌好紧张，咁佢咪做呢样嘢咯。跟住见到阿 John 拍手，哎呀，我突然间系好紧张。呢、這个当然系冇错啦。 嗯。 但系个问题，我而家唔系同大家讲紧点样系啱，点样系错，我系讲紧喺戏剧理论上边一个选择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 嗯。 呢、這个都系我哋个节目最重要嘅地方啊嘛。 即 系可能对于某一啲听众嚟讲，系好似系间接啲。系深咗啲，或者系有啲吹毛求疵一啲，但系喺我嘅角度，呢啲系好重要嘅地方。 嗯、 如果我哋作为导演、作为编剧、作为演员，我哋喺呢一啲地方嘅定义拿捏得唔准确嘅时候咧，我哋嚟到嗰啲咧就只系小朋友玩泥沙砌埋一碟就摆上台。 嗯、 即系我即系早几日咁啱啊，喺又系揸紧车啦，就听到个电台节目就咁啱讲起咩咧？咁啱讲起我哋早两集讲过嗰套戏就系呢个红 van。 哦，那夜凌晨坐上嗰架红 van 系啦，咁啊系边个人讲咧？就系电台嘅主持就访问个小说嘅原作者 哦 ，Mr. Pizza 系啦，咁访问佢，咁佢就讲到就系话，哎呀，其实我哋写呢啲悬疑嘅小说或者悬疑嘅戏，系唔系所有嘢都一定要讲得通咧？咁啊，呢一句嘢我揸车嘅时候咧，我系嬲到争啲踩油噶， 咁就好啦 ，double break 啊要， 我自己系即系所谓得罪啲讲句就系，我真系完全唔同意呢个讲。讲法噶，当然啦，因为呢个 Mr. Pizza 佢本身其实系业余噶嘛，佢唔系专业写开嘢噶嘛，佢咁样讲系当然可以啦。 嗯、 但系如果有个专业嘅编剧、专业嘅小说作家，佢话俾你听，我搞悬疑纯粹为咗悬疑嘅啫，悬疑完唔通或者我唔解，你理得我啫，梗系得啦，你业余啊嘛。 其实好辛苦嘅，如果睇到佢你悬疑，但系你唔解所有嘢嘅话咧， 观众睇完咧会，因为到最后所谓起承转合，点解又讲翻讲嚟？讲嚟讲起承转合，起承转合最简单嗰样嘢就系起承点解要有转啊？系因为起同埋承系 create 咗 tension suspension 啊嘛，即系一个张力同埋一个悬念啊嘛。我哋唔知道呢个悬念呢、這个张力系点样解拆嘅话咧，我哋系始终都系个心会唔舒服，会顶住噶。对于所有 suspension， 我哋都想有个 resolution， 系 咪？即系就算系我哋讲音乐都系噶，我好记得我哋头一两集我提过噶。四 cut 五 cut， 你唔翻去一 cut 嘅话，就永远都系好似唔翻屋企咁样噶嘛。 有啲未完， 有啲未完，好似系系啦。即系你如果你开一啲咁样嘅悬念，而为咗悬而你制造咗嗰样嘢，喂，其实你揾啲小朋友佢乱咁讲啲古仔都得噶。我而家即刻作，我可以作十个八个出嚟嘅。呢啲嘢系完全冇技巧可言嘅。你要制造一两个悬疑，一两个点，有何难度咧？ 系啊， 就等于系我之前都谈过某一啲喜剧噶，有啲喜剧系你一两个位嗰个好好笑，但系同个戏个主轴系冇关系，有何难度咧？我哋做咗一节目，我突然间有一两个位我哋讲下笑咁样，嗰一两个位好笑有几难？如果嗰个笑位仲要系啱我哋讲紧嘅。嗰、那个主题啱我哋个节目讲紧嘅嘢嘅话，咁嗰个就相对地高张啦。 系。 如果有编剧或者小说作家走出嚟同我讲话，哦，其实我嗰个悬念或者我写任何嘢，其实我嗰一下觉得有趣啫嘛。可能呢啲叫做就系大家讲紧嗰啲叫做后现代，叫做堆砌，叫做解构主义。 叫做多面性，可能係咁講啦，但係我係完全唔同意嘅 ， 因為我哋去理解呢個世界係靠呢一啲嘢唔同嘅面，令到我哋見到一樣嘢嘅立體感，而我哋明白嗰樣嘢嘛。 係 你夾硬堆砌一啲唔需要存在嘅面出嚟，咁只會搞亂我哋嘅啫嘛。 係 點解可以咁不負責任？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就係啦，翻去我哋一路講緊就係呢個 Summer and Smoke 就係。我哋每一样嘢嗰个好细致嗰个分析系精雕细琢，系有諗过嘅。OK， 其他人佢哋个解读系点样解读，我哋冇办法 100% 去控制。但系而家我哋讲緊我哋做一个戏，编剧攞咗咁嘅剧本出嚟，导演攞住呢个剧本，演员面对住呢个剧本，到观众去睇。你想个观众入到嚟见到系 Elma 唱完歌，淨系纯粹有啲气喘啦，跟住见到阿庄然之后好驚啊，定还是你想见到啲其他嘢呢？我作为导演，我认为我头先讲我猜测会比较有趣啲啦，就係佢喺台上面一路都好驚，落到嚟佢真係见到阿庄更加驚。可能观众喺嗰一刻初初睇嘅时候会见到点解嗰个人会驚成咁做咩，但係慢慢观众睇睇下諗返就係、是、哦原来係咁嘅。咁呢一个就係一个有层次嘅选择，而唔係一个普通人睇到嘅版本啦。因为普通人攞住个剧本就见到佢唱完歌落嚟好紧张，呢个係普通人睇到嘅版本。但係我哋作为专业嘅，我哋就应该去揾一个係切合起承转合，同埋係帮到个戏嘅一个咁样嘅选择囉。我相信喺编剧写嘅时候，我唔係 Tennis Williams， 我唔夠胆讲啦，但係我相信呢个写嘅时候呢、這个前设係重要嘅。所以喺定义，我喺讲咗成十分钟之后，我话俾你听呢一段戏嗰个定义啊，最重要个起系咩呢？系阿 John 翻咗嚟呢个醒入边。如果唔系呢样嘢嘅话咧，呢个戏系冇得做噶。当然细细个你话佢哋细细个青梅竹马，大家中意大家，我又系啦，之前都讲过啦，你讲佢两个出世就系、是、个起都得噶啦。但系个问题系话，如果阿 John 佢今日唔翻嚟，听日唔翻嚟，佢下年先翻嚟，咁个戏咪下年先开始咯？因为呢个戏成个戏就系讲呢一年啊嘛，就系、是、讲阿 John 翻到嚟，佢重遇翻 Elma 点样处理佢，到最后佢哋两个有冇机会开花结果，到中间阿 John 遇到嗰个西班牙女郎，到佢爸爸死咗，然之后阿 John 突然间改过自身。竟然系佢两个唔可以起埋一齐，所以成个戏就系由阿 John 翻咗嚟醒入边开始，呢个系最重要嘅起因。而阿 Elma 喺个戏一入场嘅时候系知道呢件事嘅。你如果你睇第一场咧，你留心啲睇咧，我哋而家我唔会重读一次个剧本啦，但系有兴趣嘅听众，你可以翻去揾呢个剧本，好容易喺图书馆借到噶啦。你揾呢个剧本，你睇下第一场，你系会好清楚咁知道 Elma 系知道阿 John 翻咗嚟嘅。呢、这个系一定有嘅，喺对话之间佢有讲过，因为佢有听过嗰啲传言， okay? Oh, oh, oh. 你约啲女仔去玩啊，全城都知道你翻到嚟， oh, 我哋系知道嘅， 所以阿 Elma 个状态系绝对受呢样嘢影响。如果我个定义系定义为阿 John 拍手嘅话咧，我认为呢一个系业余水平。 唔系咁，事实上作为演员啦，即系你头先咁样讲啦，我都会觉得用你有几多材料你可以用晒，令到个故事更加推进，咁先至系会系一个比较好 的选择。同埋个演员会做嘅时候会有力啲咯。 系当然啦，当然啦。 因为普通观众去睇嘅时候，我只系接收到最后个 end result， 即系到最后究竟做一个咩选择出嚟、 嗯。 我唔系话你唔可以做我哋头先讲嗰个另外嗰个选择，就系佢。纯粹系因为上台唱歌而紧张 嘅 啫，系可以嘅，你可以做嗰个 choice 嘅。但系个问题系，如果我话如果咋，如果艺术真系有分高低，如果戏剧真系有分对错嘅话，呢、這个位就系其中一个，我认为攞嚟拗系嘥气嘅，就系冇理由。我头先讲个 choice 唔系一个 better choice。 冇理由唔用尽晒所有有嘅材料。 因为呢一个就系我哋点解，即系点解我会咁定义，系因为喺戏剧理论上嗰样嘢系啱嘅。佢起承转合个位，令到个演员做嘅时候有力啲。第二，嗰场戏成个 dramatic tension 会强好多，成个戏剧张力会强好多。咁喺咁样嘅定义之上，我拣系嗰个位嘅话咧，个戏系好做咗，个演员亦都知道系咩。所以我走嚟同个演员讲，如果个演员佢真系俾一个 choice 我，就系佢啱啱唱歌好紧张落嚟，阿 John 都未拍手，我已经喝停咗啦。我作为导演系咪先？我你做咩啊？个演员话：哦，我唱歌咯，好紧张咯。你唔系因为唱歌好紧张啦，唱歌好紧张只系你个表象，你讲紧大话啦。我记得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啊，就系、是、大部分嘅对白 是大话嚟㗎嘛。 因为 subtext 係好紧要 的。係啦、嗯、大部分嘅对白都系大话嚟㗎。 嗰、那个表象啦。 嗰、那个系个表象嚟㗎。咁嗰、那个演员入嚟啦，啊我真系好紧张啊，头先唱歌，哎我每次唱歌都系咁，我好紧张啊。你諗下佢讲一句咁嘅嘢，我每次唱歌都系咁嘅，好紧张啊。如果嗰个人真系咁嘅，佢就唔使讲啦，因为个个都知㗎啦嘛。点解佢要咁讲啊？因为佢隐藏紧某啲嘢。你谂下个演员，如果佢原本做个 choice 系话，哎呀我因纯粹因为唱歌所以紧张咯。我讲完呢句嘢之后，个演员好做几多？ 嗯 我俾咗样咁嘅嘢佢，系基于个剧本个前设。是在度嘅喎，个剧本真係有写到 ,Elma 系知道阿 John 返咗嚟。佢知道呢个前设，而个演员而家入场佢行入嚟第一步之前啊，佢喺个仲喺个辅导门出面，佢已经有心理准备，佢知道佢自己嘅状态咩，然之后行入嚟嗰个戏就好做好多、 嗯。 所以呢个戏嘅定义呢，点解我话系一点，而且系一件好清楚嘅事。仲要系我唔会定义为阿 John 搭火车返嚟呢个醒啦，我唔会。系我会定义为阿 John 返嚟醒，而阿 Elma 知道咗呢件事。对成个嘢嗰个影响就系喺呢一点度嘛， 嗯， 咁所有嘢就推进啦之后。 所以有时咧拣呢啲演戏嘅 choice 我哋叫 choice 嘅时候咧，都要几小心。即系咁样听完之后咧，但系又唔好觉得我、哦、所有唔知乜嘢嘅材料，我哋都要攞晒嚟用。但系其实一定要识得筛选，筛选咗之后好嘅材料系令到个故事更加推进，个角色更加丰富，咁先至系拣啲有用嘅材料。 绝对正确。所以点解起承转合？我哋讲嚟讲去。我认为喺所有嘅理论之中最重要嘅部分就系咁解咯。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继续一劇之本嘅时间啦。我哋今日咧就讲紧《请你爱我一小时》，即系心爱人 Smoke 系烟云嘅一啲一个改编， 系 一个变奏嘅剧本啦。咁啊，初不如我哋讲多少少咧，因为个故事基本我哋都知道啦，上集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啊，讲多少少关于剧作家，因为其实一个剧作家咧都几影响佢个剧本嘅内容啊，或者系佢成个创作风格。 美国剧作家托马斯·拉尼尔·威廉斯三世生于1911年3月26日，卒于1983年2月25日。他出生在墨西西比州的哥伦布市，以笔名田纳西·威廉斯闻名于世，同时亦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1944年至1945年，他的成名作《玻璃动物园》面世，令他首次获得纽约戏剧评论奖，而他接住下来的剧作《欲望号街车》助他赢得普纳兹戏剧奖，使他名利双收，他的事业亦更进一步。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深刻地描写人类内心的欲望需求，当中不少都映照他不太愉快的童年家庭生活，好似《玻璃动物园》入面的罗拉一角就是以他姐姐罗斯为蓝本的。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多次改编成电影，单单是《玻璃动物园》就分别在1950、1973、1987年三度改编成荷里活电影。其他剧作包括《欲望号街车》、《夏日烟云》、《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玫瑰刺青》亦都登上大银幕，令田纳西·威廉斯飞升国际。 今次咧，《心爱人 Smoke》同埋呢一个嘅《请你爱一小时》作者咧，都系 Tennis William 田纳西威廉斯啦。咁佢嘅背景，我哋头先咧个简介咧就讲咗啦。咁啊，佢嘅背景点样影响佢嘅创作咧？因为佢都好多嘅剧作啊，《欲望号街车》啊，《玻璃动物园》啊，呢啲全部都系其实都有一啲共通点嘅。我觉得 系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呢几个好重要嘅剧本，即系头先你提过嗰几个好重要嘅剧本入边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甚至系主角咧。即系起码《欲望号街车》同埋《Summer and Smoke》同埋呢个《请你爱我一小时》呢三个戏啦。《玻璃动物园》就唔可以算系嘅，就系、是、起码我哋头先讲嘅呢三个戏咧，个主角咧都系女人嚟嘅。 咁你话喂？主角唔系男人，女人噶啦，仲要动物嘅啫。咁有啲、okay. 有啲系 Finding Nemo 咁样，咪动物咯，系咪？但系，但系，即系点解我会 highlight 呢样嘢？就系佢个戏嘅主角系女人咧。咁、第一啦 ，Tennessee Williams 自己咧系一个男士啦，系咪？咁我亦都喺呢度要岔开少少讲一样嘢，就系、当年我咪话我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就做新人 spoke 啦，系英文啦，香港话剧团咧就做请你爱我一小时。咁而香港话剧团咧，当年啊 David Copland 导嘅嗰个版本咧，系有分 A B cast 噶。而呢个 A B cast 咧，其中一个 cast 咧，饰演 Elma 嘅呢个演员咧，就系、一个你都好熟嘅演员啦，就系、刘守正。 哦 ，Bobby 啊嘛。 阿 Bobby 系 好熟噶， 一个男演员就做 Elma 呢个角色。 系。 嗱，咁我谂我讲到呢度啊，呼之欲出噶啦，因为Tennessee Williams 咧就系、一个同性恋者嚟嘅。咁喺佢嘅戏入边咧，都有一个典型一个女性嘅一个角色咧，好多我哋都几经常话Tennessee Williams 咧有几个戏咧可以话系三部曲嚟嘅，就系、Glass Menagerie 啦，呢个玻璃动物园啦，跟住就系Summer and Smoke、第二部，然之后到第三部咧就系、Streetcar Named Desire， 就系呢个 冇街车。 呢三个戏咧系三部曲嚟嘅，点样三部曲咧？玻璃动物园入面呢 ,Nora, 是啊 就是 细个 嘅跟住到变咗做 Elma, 就开始谈论多啲爱情同男仔嘅关系、 跟住就去到呢、這个Blanche, 就係呢个 Streetcar Named Desire 入面嘅女主角。呢三个人呢係少少一脉相承，就係、由细去到大。 我明白点解你咁讲嘅，係 即係呢个唔係我讲嘅，我冇咁叻，係啲评论讲嘅。即係呢三个角色嗰个演进 係 可以话係一个人物咁上下嘅。即係有都几多人咁样讲嘅、我都某程度上同意嘅。喺田纳西威廉斯嘅佢呢一个创作过程入面，呢、个人物呢係由一个小朋友佢有某一啲嘅残缺啦，到佢係变咗做呢一个牧师嘅女，佢有某啲嘅障阻，佢唔可以爱佢爱嘅人，到最后佢成为咗呢个 Blanche， 佢俾人飞咗、然之后佢周围去结识其他嘅男人，嗱呢、个周围去结识其他男人嘅周围去兜搭嘅呢个女人，系唔系又呼应翻《Summer and Smoke》嗰个最尾啊？即系呢一个，所以 系啦， 所以就有啲人咁样去睇佢呢几个戏啦。咁、跟住亦都有我头先讲嗰个佢系一个同性恋者 ，Tennessee Williams 佢自己一个同性恋者嘅呢一样嘢啦，亦都我唔够胆讲话有100% 嘅影响佢。而当日香港湾嘅团揾一个男演员去饰演 Elma 呢个角色咧，当然都有佢嘅原因啦，即系佢想睇下呢一个角色个男仔个 element 究竟系点样啦，即系就算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咁呢啲我都系觉得，虽然咧老老实实，我觉得嗰个系一个商业因素系多过系一个艺术上嘅因素嘅，我自己觉得咋？ 点解啊？ 因为我唔觉得呢样嘢会突然间令到个戏有啲咩多咗咯，100% 地。 Okay. 有可能会多啲嘢嘅啦，当然啦，你可以话我哋会真系见到一个可能系男同性恋者去做，但系会令到嗰个角色喺做嘅时候多咗一样嘢，而嗰样嘢系本身个剧本冇赋予嘅咯。 呢一个 有可能系好，有可能唔好，因为个好处可能系将个编剧本身嘅一个鬱結咧系放大咗嘅。 系， 因为编剧自己都真系有少少身受其害啦，佢自己作为一个男同性恋者，但系佢又唔可以随便同人哋讲啊，都系有一个咁嘅委屈，佢唔可以同佢爱嘅人喺埋一齐啊。咁呢一个系令到个编剧本身嘅一啲嘅佢自己自身嘅咧系放大咗啊。咁但系如果个编剧本身系咁想写呢样嘢嘅话，点解佢唔直接写男同性恋者咧？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夹硬真系要呢一个角色揾个男演员做嘅话咧，如果处理得唔好啊，当然当年我觉得处理得几好嘅。如果咧处理得唔好咧，就会系一个卖弄，然之后系一个纯粹嘅商业因素，话俾你听，哇，有个男同性恋者嘅作家就写咗咁嘅戏，其实咧系暴露咗佢男同性恋者嘅倾向。咁我哋专登揾个男演员去饰演呢个女仔嘅 character， 就好表现到嗰件事啦。咁你可能又会有某一个 market 嘅人会嚟睇㗎嘛。 係。 咁嗰样嘢系唔系某程度上系一个商业因素多过真系一个艺术性嘅因素。嗱，我而家好笼统咁讲嘅，我唔系就等于呢个系完全我嘅睇法。因为我再重申一句，当年我有睇刘守正嘅演出，我觉得系合理㗎，恰当㗎嗰样嘢。我觉得系好㗎。咁但系你如果随便咁样去做呢样嘢嘅话，你有可能会出事㗎。 只不过系我哋咁啱讲到呢个 Tennis Williams 佢本身嗰个背景同佢嘅创作嗰个关系，我就不得不提呢一点，同埋咁啱因为当年请你爱我一小时系做咗个咁嘅动作，所以我就提一提呢一点咯。 但系讲到咧，即系头先我哋讲三个剧本啦，《玻璃动物园》啦，呢个嘅《生命 Smoke》系烟云啦，或者系《勇武街车》，我觉得有一个角色咧，好似成日都会出现喺佢哋度，即系例如系《玻璃动物园》嘅妈咪啦，即系佢成一种好神经质嘅感觉噶嘛，咁下烟云入边 个妈妈啦， 都系，亦之后到咗系《勇武街车》嘅 Blanche 佢自己本身啦。 系， 我觉得呢三个角色咧，即系有一啲相似嘅元素喺入边，而喺佢啊 Tennis Williams 嘅剧作里面，我哋都好似好容易见到呢啲角色。呢啲会唔会亦都关编剧自己嘅背景事咧？ 我唔敢随便讲啊，即系我只可以话。佢唔会系随便咁啱得咁巧出现嘅咯。 嗯， 即系呢一个究竟Tennis Williams 自己同佢身边嘅呢啲女性，甚至系会唔会系佢妈妈嘅某一啲缩影， 系 绝对有咁样嘅可能嘅。 系， 即系又或者佢身边见到嘅其他人，甚至系佢自己。 嗯， 你可以试下咁样谂啊，即系好可能系佢自己嘅，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做 Tennis Williams 嘅戏嘅人咧，都一定有睇过一啲嘢，就系佢自己嘅忏悔书。Tennis Williams 自己有一扎嘅忏悔书嘅，即系系睇嗰扎嘢都揾到好多嘅嘢去支持我哋去点样去理解。 佢忏悔啲咩啊？ 最主要系佢自己嘅爱情生活咯。 Okay. 即系我唔系真系好熟，我唔系一个专家，我唔敢随便讲。但系因为当年我做嘅时候都做咗啲 research， 但系真系年代久远啦。我做 Summer and Smoke 嘅时候系讲十一年前啦，已经。 你依家好老咯， 我真系好老，我都觉得好老。见到你我都冇咁，即系。 好啊，咁我哋继续。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咁另外阿初华有时咧，即系譬如睇今次 Tennis Williams 咧，佢咪将自己嘅《Summer and Smoke》隔咗几年之后咧，就再改咗变成依家嘅《请你爱我一小时》啦。咁有即系好多评价，有好有唔好。有啲人觉得第一个可能会多啲情绪睇嘅，娱乐性大啲嘅。有啲咧又觉得改编咗之后，好似你讲纯粹啲嘅，我哋可以睇翻个角色多少少嘅。咁我其实咧就会谂起，即系譬如。金庸咁啦，佢有好多著名嘅小说啦。咁跟住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可能过佢比较耐啲，过廿年咁样，佢就将自己嘅小说全部 rewrite 过啦。即系佢都有佢自己嘅睇法，但系又会有好多唔同嘅评价。啲人觉得咧就是、原本会好啲，点解你要去改编？你对于呢一样改编呢一样嘢咧，你有咩睇法咧？ 第一，我哋讲紧一个几。即系几特殊的一个状况，就系、是、个原作者自己改编翻自己嘅嘢， 系 改咗咁。件嘢系人哋噶嘛，人哋想点改，即系我哋可以做啲咩啫？ 关咩事啊？ 咁同埋又试下，我哋由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即系譬如我哋讲翻《Summer and Smoke》同埋呢个The Eccentricity of the Nightingale 先。咁人哋都改咗两个名咯，系两件嘢嚟噶嘛？点解你唔可以单纯啲将佢两件分开睇啫？我觉得单纯啲啦，咁样佢系两件艺术品，互相有影响，互相有关系，但系佢唔需要系同一件嘢， 或者佢都有独立嘅嘢想表达。 当然系啦，咁去到你话金庸啦，即系佢将自己嘅小说改咗，咁嗰个系金庸，仲要过咗咁多时间之后，佢决定要改，咁唔通佢真系冇嘢做啊？即系嗰个已经系一个成名作。即系举世闻名，唔系净系讲紧我哋小众，系举世闻名嘅大作。然之后佢觉得有啲嘢，佢去到人生嘅呢一个地步，佢觉得，咦，我可能有啲嘢睇法唔同咗咯。唔系讲紧啱定错啊，系讲紧佢又有啲睇法唔同咗。然之后佢的起心肝，佢睇嗰啲嘢，然之后佢全部改咁样。咁我当佢系两个。艺术品咁冇问题噶， 系 我哋点解你谂下，我哋做乜嘢会讲一个戏，我哋会讲嗰个艺术家个生平啫，唔讲都得噶，我单讲个戏都得噶。 嗯， 点解我哋要讲佢生平？系因为我哋见到佢嘅生平影响紧佢嘅剧作啊嘛。 系啊，或者头先我哋请我嘅时候，我哋都见到啦。 而家金庸佢改咗自己嗰个小说， 关我咩事啫？关你哋咩事啫？咁你睇完之后唔中意也好，中意也好，咁你中意又好好彩啦。唔中意你话，诶、欸，我都系觉得之前我好啲啊，点解你唔 keep 翻原本嗰、那个？咁你 咁你咪去睇之前嗰、那个， 你咪睇之前嗰个咯。我觉得冇问题喎，反而系即系我觉得最惨嘅系咩咧？金融嘅小说，因为佢太过。个流通度太高啊，因为太过畅销，太多人都睇过嗰样嘢咧，已经系被定性为咧，唔系金融自己所拥有嘅，系我哋共同所拥有。因为我哋一齐讲独孤九剑，我哋所有人都明白咩系独孤九剑。欲练神功，必先事功。我哋就个个都知道系讲紧啲乜嘢。呢个系共同嘅，我哋有个共同嘅回忆。你唔可以随便拆咗个皇后码头噶嘛，所以因为系共同嘅回忆嚟噶嘛，唔系你起，唔系你噶嘛。嗰样嘢系我哋大家嘅， 系啦， 系我哋嘅。虽然系你作出嚟嘅，但系你冇权而家。咁会唔会过分一啲啊，大佬啊，系咪？ 系。 咁而家佢想改编，咁嗰个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咁我咪当佢系另外一样嘢咯。 嗯。 我觉得最惨嘅地方系咩咧？最惨系我哋喺节目都提过一两次啊，就系、是、有阵时诶剧评也好，或者观众也好，系有阵时会过度地、过分地去。诠释我哋睇到嘅嘢， 例如咧， 例如早排我啊咁啱又系揸车，听到有个电台节目就系讲起电影嘅， 系， 咁就讲咩电影咧？就系讲起一个咁啱我哋又有讲过嘅戏，就系、是《捉不到的他》 哦 Her， 嗯， 咁节目主持咧就走去揾咗啲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剧评啊，或者观众嘅意见啊、睇法啊咁样，咁就讲一啲关于叫做 interpretation 嘅嘢， 嗯。 啊，咁咧，咩系 interpretation 咧？就系、是、我哋系通过一啲嘢，我哋解读咗之后，然后得出一啲嘅结论、一啲嘅睇法。咁、当然啦，其实我哋呢个节目，我哋都系做紧呢啲咁嘅嘢。 系， 但系我嘅宗旨系好简单嘅，就系、是、我哋系 based on fact。 哦，即系最真实嘅故事 系事实嚟嘅。嗰啲系事实嚟嘅，唔系我估嘅。 系 ，OK。咁基于呢啲咁嘅事实，然之后我再去讲。基于佢讲嘅嘢、做嘅嘢，然之后去解读佢究竟系乜嘢。 嗯， 咁我讲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关于捉不到的他到最后嗰场咧，就系讲嗰个男主角咧就打咗个电话俾佢前妻，就留咗个言。 系。 咁留咗个言咧，我去睇嘅时候，我睇到啲咩咧？我睇到嘅嘢好简单嘅啫，就系佢同佢啱啱分咗手嘅女朋友，即系嗰个 O.S. 分咗手啦。 嗰、个电脑程式啦。 分咗手之后咧，佢就突然间因为佢同呢一个 O.S. 咧嗰个爱情关系咧，佢更加明白咗乜嘢系爱啊！ 嗯， 而到最后咧，佢就决定打一个电话俾佢个前妻，就同佢讲，简单啲讲咧，就系嗰个电话嘅内容就系话，虽然我哋分开咗，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但系我依然都系爱你嘅。 嗯， 佢就系讲咗样咁嘅嘢， 系啊， 即系唔系两个人分开咗就大家就唔爱大家，即系佢就讲咗样咁嘅嘢啦，好简单啫。OK， 咁就有啲人嗰、那个即系 interpretation 系咩咧？竟然个 interpretation 话系嗰段系嗰个男主角嘅遗言啊！即系讲完之后，佢就会死噶啦，佢就会离开呢个世界啦。决定咁样，喂，大佬，你喺边度得出嚟噶呢个咁样嘅结论、 嗯？ 你喺边度推论出嚟噶？你见到佢搭紧嗰只船，然之后揽只脚出嚟准备跳海啊？你见到啲乜嘢令到你有咁嘅 interpretation？ 你嗰个 fact 喺边度嚟？完全冇 fact 嘅。 系， 跟住又有啲评论话咩啊？话临尾嗰个男主角同嗰个 O.S. 分咗手之后，就同佢另外一个好好朋友就对住个日落，两个坐喺度，即系两个都有少少暧昧关系，但系两个冇喺埋一齐啊嘛。两个对住个日落，咁跟住就嗰啲人个 interpretation 就系话啊，会唔会系佢哋两个翻挞啊？咁翻挞，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咁样嘅情景咁浪漫，两个人对住个太阳，咁都仲好啲啊。有啲人嘅 interpretation 话咩啊？诶，嗰一场咧最主要咧系个编剧同导演咧就系想咧表现咧，嗰啲人咧觉得喺嗰个电脑世界入边嗰啲爱情咧系仲真实，喺现实世界坐正喺隔篱，佢哋都冇办法喺埋一齐。喂，你又系从何得出嚟噶？呢、啲我叫做 over interpret， 即系你自己将你一啲解读咧夹硬抌入去，然之后咧俾一个新嘅意义佢。我觉得呢啲系过咗火嘅、即系当然啦，你话嗰条线喺边啊？我真系唔识得答你。但系我如果我要估嗰个编剧点解会咁做，然之后我强加于佢之上嘅话，我认为嗰个就系多咗噶啦。 我头先 佢哋系可以有佢哋嘅睇法嘅， 当然佢可以有佢哋嘅睇法啦。 即系边度 click 中咗佢有嗰个感觉去导致佢觉得导演编剧有嗰个睇法。 当然可以，但系如果佢系真系有 fact 去 support 佢嘅话，咁佢咁样睇，我谂冇问题啦。 嗯、 但系最惨嘅就系，我认为太多嘅观众咧系坐喺度自己谂埋谂埋，然之后就觉得自己 interpret 咗啲嘢出嚟，令到自己好似有呢啲睇法，但系佢嗰个睇法系多余嘅，我认为。 系， 点解个戏嗰个位唔可以留白呢？ 系， 即系嗰个艺术品嗰个位，嗰、那个位就系话俾你听，佢同佢分咗手，佢打咗个电话俾佢太太，佢而家去紧边，我哋唔知，但系佢决定做一样咁嘢，佢做咗呢样嘢，打咗个电话，然之后佢下一步会做咩咧？我哋唔知，咁我哋就会开始想象呢个人物佢下一步会点做，但系我唔可以确切咁话佢下一步就会做乜、 啊， 我唔可以确切咁话佢会跳海。我唔可以確切咁話佢會揾翻佢個前妻，我唔可以好確切咁話佢會想辦法製造翻嗰個程式出嚟，可以揾翻佢以前嗰、那個嗰、那個離開咗嗰個 OS 女朋友，因為個劇本冇賦予呢樣嘢嘛。 嗯、 但係佢冇賦予就係留白，留白就係我哋點講都得。當然啦，我而家話點講都得，然之後我唔同意嗰啲人話啊，其實係咁嘅，好似有啲自相矛盾，但係我唔可以話一定係咁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我頭先都係話你嗰個可以係其中一個可能性，但係嗰個藝術品正嘅地方係正在佢留白，然之後有空間俾我哋想象佢有可能係咁，有可能係咁，有可能係咁，究竟佢會點呢？跟住最重要嘅問題係咩啊？我哋會開始諗，如果係我會點做呢？呢、這個就係、是。到咗嗰个戏最重要嘅地方，所有戏到最后想成就到嘅就系呢样嘢，就系、是、观众会谂：如果系我，我会点？ 嗯， 如果系我，我会唔会拯救地球？如果系我，我会唔会揾翻我前妻？如果系我，我会唔会救嗰个女人？如果系我，我会唔会做啲乜嘢？ 呢、這个就 系 想象嘅空间，而唔系佢 limit 咗一个答案出嚟。 同埋戏剧本身咩为之戏剧啊？戏剧就系本身嗰样嘢系假嘅，我哋做咗一个虚构嘅一个咁样嘅情景，而我哋作为观众投入咗呢个虚构情景，令到我哋有一个代入感，而通过呢个代入感，我哋重新去睇人性，重新去睇我哋自己嘛。 嗯， 呢、這个先至系戏剧嗰个即系最重要的地方， 或者一个艺术嘅作品流。 当嗰啲所谓嘅评论、所谓嘅理论家或者普通嘅观众，佢强加一个解读落去，而本身编剧导演系专登唔摆落去嘅时候， 嗯， 而佢哋咁样做嘅话，我就觉得佢哋系破坏咗嗰个艺术品嘅本身。 嗯，冇错冇错。多谢阿初你的分享，我哋今日唔单止系了解咗一个改编嘅作品可以系点咧，亦都了解咗好多关于去睇一个作品，我哋可以留有嘅空间有几大。咁、多谢晒阿初你同我哋嘅分享啦。咁 我哋发咗一轮牢骚啫，都系 唔系啊？好好听啊，我觉得好似唱歌咁好听啊，多谢你。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好。